尔先生以为皮尼龙的羞怯说不定就是为了他已不再为埃及王后致哀所致，他或许是来把他的好运告诉加莫特船长，并代表他的新主人来请船长去工作。莫莱尔先生一面走一面说，可敬的人啊，愿你们的新主人也像我一样的爱你们，并愿他比我幸运。八月一天天的过去，莫莱尔先生不断的努力，到处奔走借债。到了八月二十日那天，马赛盛传莫莱尔先生已乘了邮政一车离开了马赛，据说他的公司月底就要宣告破产。莫莱尔之所以要离开，就是为了避免目击这个残酷的场面，而只让他的协理埃曼纽和出纳科克莱斯去应付。但是出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当八月三十一日到来的时候，公司仍然照常开门，科克莱斯坐在账台栅栏后面，照样仔仔细细地看所有拿来兑现的期票，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照样全部照付。其中有两张还是姆莱尔先生拿去贴现的保付支票，但科克莱斯照样兑付，就像是船主姆莱尔先生直接发出去的期票一样。这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但是预言祸事的人总是不甘罢休的，所以倒闭的日期又被定在九月底。九月一日，莫莱尔先生回来了，全家都极其焦急地在等待着他，因为他们最后的希望就都寄托在这次到巴黎去的旅程上。莫莱尔先生想到了邓格拉斯，邓格拉斯现在是非常有钱了，而以前他曾受过莫莱尔先生许多的恩，因为他这庞大的财富是在进西班牙银行服务以后开始的，而那就是莫莱尔先生介绍他去的。据说邓格拉斯目前的财产已有六百万到八百万法郎，而且还有无限的信用，所以邓格拉斯如要救莫莱尔先生，他不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铜板，只要在借款时说上一句话，莫莱尔先生就得救了。莫莱尔先生早就想过邓格拉斯，但是他对他有一种不可自制的本能的反感，所以莫莱尔直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去求救于他。莫莱尔先生是对的，因为他只是没脸地遭了拒绝回家。可是回家以后，莫莱尔先生不曾发出一声怨言，也不曾说过一句刻薄的话。他和他那哀哀哭泣的妻女拥抱了一下，带着友情的温暖和埃曼纽握了一下手，就走上他三楼的书室里，派人去叫科克莱斯。 那么 两个女人对埃曼纽说， 我们是真的破产了。 据他们匆匆商谈的结果，大家同意由丘里写信给他住房在尼姆的哥哥，叫他赶快回家。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必须以全部精力来支持这个日益紧迫的打击。马西米兰·莫莱尔虽不满22岁，却很能左右他的父亲。他是一个刚毅正直的青年，当他决定入军界的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原无意叫他干那一行，只叫年轻的马西米兰考虑他自己的兴趣来决定。他立刻宣布愿意过军人的生活。他后来刻苦地学习，在军官学校毕业时成绩极优，离开学校以后就在53联队当了一名少尉。这个少尉他已经当了一年多了，遇缺就可以升迁。在他那一个连队， 马西米兰·莫歇尔是一个众所共知最严守纪律的人，不但遵守一个军人应负的义务，而且也遵守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所以他获得了斯多葛派的美名。斯多葛派就是指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摒弃享乐，提倡寡欲，所以人们就把那些刻苦自立的人叫做斯多葛派。但毋庸说，许多人喊他这个绰号只是从旁人那儿听来的，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位青年人就是他母亲和他的妹妹求援的目标，他们觉得严重的局势就要到来，所以召他回来支持他们。他们并没有错估这件事的严重性，因为莫莱尔先生和克克莱斯同进办公室以后，丘里看到后者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脸上露出极端狼狈的神气。当克克莱斯经过丘里身边的时候，丘里本想问问他，但那可敬的伙计一反常态，竟慌慌张张地急忙奔下楼去，只是举手向天惊叹道：哦，小姐小姐，多可怕的祸事，谁能相信呢？过了一会儿，丘里又看到克格莱斯上楼来，手里捧着两三本厚厚的账本，一册笔记本和一袋钱。莫莱尔先生查看账本，翻开笔记本，数了数钱，他所有的现金约为七八千法郎，他的应收账款到五日为止约有四五千，加起来最多不过只有一万四千法郎，而要付的那些期票竟达287500法郎之多。他是不能对债主这样开口的，但是当莫莱尔下去用午餐的时候，他外表看来却非常泰然，这种平静的态度比最大的忧郁更使两个女人感到惊慌。在午餐以后，莫莱尔先生往常总要出去的，照例到夫妻俱乐部去喝咖啡读讯号报，但这一天他没有离开家，却回到了他的办公室。至于克克莱斯，他似乎完全弄糊涂了。那天下午，他走到天井里，光着头坐在一块石头上，暴晒在猛烈的阳光底下。艾曼纽想设法安慰两个女人，但他想说又说不出来。这个青年人对于公司的业务知道得很清楚，绝不会不知道一场大祸已笼罩在莫莱尔全家的头上。夜来了，两个女人在房间里守着，希望莫莱尔在离开办公室以后回到他们这儿来，但他们听到他经过他们的门口，故意减轻了他的脚步声，他们听着，他已走进了他的寝室，在里面把门扣了起来。莫莱尔夫人叫她的女儿上床去睡。丘里走后，莫莱尔夫人又等了半个钟头，然后站起身来，脱掉了她的鞋子，偷偷地沿着走廊摸过去，想从钥匙孔里看她的丈夫在做什么。在走廊里，她看见一个后退的黑影，那是丘里。她也心中不安，比他的母亲先来了一步。那青年姑娘向莫莱尔夫人走过来， 她在写东西， 她说。他们不必说话，就都已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心思。莫莱尔夫人再从钥匙孔里望进去，莫莱尔是在写东西，但莫莱尔夫人却注意到一件她女儿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她的丈夫是在一张贴着印花的纸上写字。一个恐怖的念头闪过了她的脑子，她在写她的遗嘱，她打了一个寒颤，可是却没有力气说出一个字。第二天，莫莱尔先生似乎像往常一样的平静，照常走进他的办公室，按时来用早餐。但是在午餐以后，他把他的女儿拉到身边，抱住她的头，贴在她的胸前，拥抱了她很长一段时间。秋丽到了晚上告诉她的母亲，说父亲在外表上虽然是这样的平静，但她注意到父亲的心却跳得很剧烈。以后的两天也是这样的过去，到九月四日的晚上，莫莱尔向他的女儿讨取他办公室的钥匙。秋丽一听到这个要求就发抖，她觉得这是一个恶兆。这把钥匙一向是由自己藏着的，只有在秋丽童年的时代，父亲有时向他讨要这把钥匙，却当作是一种惩罚。而现在，他的父亲为什么要讨要这把钥匙呢？那青年姑娘望着莫莱尔先生：“ 我做错了什么事，父亲？你要向我讨回这把钥匙？”“ 哦，没什么，我的宝贝儿。”那不幸的人回答。一听到这个简单的问题，泪水便涌上了莫莱尔先生的眼睛。没什么，只是我要他。秋丽假装在身上摸钥匙。 啊，我一定把它掉在我的房间里了。 秋丽说。于是她走了出去，但她并没有到她的寝室，却赶快去和埃曼纽商量。埃曼纽说，这把钥匙不能给你的父亲，明天早晨要是可能的话，一刻都不要离开他。秋丽问埃曼纽是什么原因，但埃曼纽什么都不知道，或许是不肯说。在九月四日和五日之间的那个晚上，莫莱尔夫人倾听着每一个声音，她听到她的丈夫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到早晨三点钟。她是在三点钟才倒在床上的。那一夜，母女两个人厮守着度了过去。他们也在期待着马西米兰，他本该在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到了。早晨八点钟，莫莱尔先生走进了他们的房间。看起来莫莱尔先生很平静，但是在他那苍白和忧伤的容貌上，显然可以看出那一夜的焦虑。他们不敢问他睡得好不好，莫莱尔先生一生中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他的妻子如此温柔，对他的女儿如此亲热。他不断地凝视着那甜蜜的姑娘，不断地吻她。秋丽没有忘记埃曼纽的话，当他的父亲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出去了。但是莫莱尔先生急忙对女儿说，陪着你的妈妈。秋丽想陪着父亲，可父亲说，我要你这样做。这是莫莱尔先生生平第一次对他的女儿说，我要你这样做。但是莫莱尔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中仍带着父亲的慈爱。秋丽不敢不从命，她站在老地方，哑口无言，一动也不动。片刻以后，门开了，她觉得有两只手臂抱住了她，两片嘴唇亲到她的前额上。她抬头一望，发出一声惊喜的喊声， 马西米兰，哥哥！ 听到这几个字，莫莱尔夫人站起身来，扑向她儿子的怀抱。妈，青年说。他望了望莫莱尔夫人， 又望了望他的妹妹。怎么了？你们的信吓了我一跳，所以我尽快赶了回来。 啊，秋丽。 穆莱尔夫人说，一面对马西米兰做了一个表示。 去告诉你的父亲，说马西米兰已经到了。 秋丽急忙冲出房间，但是在楼梯口，她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封信。啊，您是不是秋丽·莫莱尔小姐？那个人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问。 啊，是的，先生。 秋丽吞吞吐吐地回答。 啊，你有什么贵干？我不认识你啊。 哦，且读一读这封信。说着，他把那封信交给了秋丽。秋丽犹豫了一下。啊，这封信对令尊大有好处，信差说。秋丽急忙接过信，赶紧拆开，读道： 马上到米兰巷去，走进15号门牌的那座房子，向门房要6楼上的门房钥匙，走进那个房间，在壁炉架的角落里有一只红丝带织成的钱袋，拿来给令尊大人。注意，令尊大人必须在11点以前收到这只钱袋。你答应过服从我的，要记得你的诺言。水手辛巴的伤。 秋丽发出一声欢喜的喊声，抬起头来，四顾寻觅着那信差，但是信差已经不见了。秋丽把目光又投到那封信上，再读第二遍，看到原来还有一笔复言。他读道： 注意，你必须亲自去完成这项使命，而且必须独自去。要是由别人去，或由别人陪你去，则门房就会回答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这个复言大大打断了秋丽的欢喜。他可以毫无所惧地去吗？那儿不会有某种陷阱在等待他吗？他很天真，不知道像她这种年龄的青年姑娘所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但是对于危险的恐惧是不必事先知道的。真的，说起来，常常是不可知的危险会使人产生最大的恐怖。秋丽心里犹豫不定，决定找人商量一下。可是由于一种奇特的情感，他所要商量的对象不是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哥哥，而是埃曼纽。他急忙下去，把汤姆森·弗伦奇银行代表来见他父亲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埃曼纽，把楼梯上的那幕场面讲给他听，并说他那时已经答应过那位先生，然后把那封信拿给埃曼纽看。埃曼纽说，那天你一定得去，小姐。 到那儿去吗？ 是的，我可以陪你去。 但你没有看到我一定要独自去的吗？ 秋丽说，你是独自去。埃曼纽说，我可以在穆萨街的拐角上等你，假如你去得太久了，以致使我感到不安，我就赶来接你。谁要是惹我不高兴，我就要他好看。 那么埃曼纽， 秋丽吞吞吐吐地说， 你的意见是我应该服从这个命令？ 是的，那个送信的人不是说这关系着你父亲的安全吗？ 他有什么危险呀，埃曼纽？ 埃曼纽踌躇了一会儿，但为了想使秋丽立刻决定，他不得不把实话说出来。听着，埃曼纽说，今天是9月5日，是不是？ 是的。 那么在今天11点钟，你的父亲差不多有30万法郎要付。 是的，那我知道。 但是我们公司里的现款还不够15000法郎。 那么怎么样呢？ 假如在今天11点钟以前，你的父亲要是找不到人来帮助他的话，则到12点钟他就不得不宣告破产了。 那来吧，来吧。 他大喊一声，急忙拖着埃曼纽就跑。 这时莫莱尔夫人已把一切都讲给了他的儿子听了。艾希米兰知道得很清楚，自从灾祸接二连三地降到他父亲的身上以来，家里的生活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并不知道事情竟发展到了这一步境地。他吓得呆如木鸡，然后他冲出房间，奔上楼梯，想在办公室里找到他的父亲，但他拍了很长时间的门，还是毫无响动。当他还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听到寝室的门开了，他转过身去，看见了他的父亲。原来莫莱尔先生并没有直接到他的办公室，却回到了他的寝室。直到这时，莫莱尔先生才出来。莫莱尔先生一见到他的儿子，就发出了一声惊喊。他原来不知道他要回来的。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老地方，用左手紧按着一件藏在他衣服底下的东西。马西米兰三步两步地跳下楼梯，扑上去抱住了他父亲的脖子。突然他缩回身体，用右手按在莫莱尔先生的胸膛上。父亲，他喊道，面色变得死白。父亲，你衣服底下藏着这一对枪，要干什么？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none of the blood you spill is known.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马西米兰突然缩回身体，用右手按在莫莱尔先生的胸膛上。父亲，他喊道，面色变得死白。父亲，你衣服底下藏着这一对枪，要干什么？ 哦，这正是我所怕的东西。莫莱尔先生说， 父亲，父亲。看在老天的面上，这些武器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马西米兰，莫雷尔先生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儿子回答说，你是一个男子汉，而且是一个爱名誉的男子汉。来，我解释给你听。于是莫莱尔先生跨着坚定的脚步向他的办公室走上去，马西米兰跟在他父亲的后面，一路走一路发抖。莫莱尔先生打开门，等他的儿子进来以后就把门关上了，然后越过后见室，走到他的写字台前，把手枪放在上面，用手指指着一本摊开的账本，这本账本上已经结出一张正确的试算表。在半个小时后，莫莱尔先生得付出287500法郎，可他现在所有的只是15250法郎。看，莫莱尔先生说。马西米兰读着，越来越感到绝望。莫莱尔先生一言不发，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数字证据之前，还何必要再解释呢？ 父亲， 您曾想尽了一切方法来应付这可怕的结果吗？马西米兰问道。 是的，莫莱尔先生回答。 您再没有可收的钱了吗？ 一点没有了。 您在各方面都搜尽了吗？ 是的，都搜空了。 而在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名誉就要蒙耻了。 马西米兰用一种阴沉的声音说着， 血可以洗清耻辱。 您说的对，父亲，我了解您。 于是马西米兰伸手去拿一支枪，他说， 一支给您，一支给我，谢谢。 莫莱尔先生拉住了儿子的手。 你的母亲，你的妹妹， 谁去养他们呢？ 一阵寒战流过了马西米兰的全身。 父亲，你想好了，谁要我活下去吗？ 是的，我要你， 莫莱尔先生答道， 这是你的责任。马西米兰，你有一个平静坚强的头脑。 马西米兰，你不是常人。 我什么都不希望，我什么嘱托都没有，我只对你说，你设身处地的仔细带我想一想，然后你自己来下判断。 马西米兰想了一会儿，于是他的眼睛里呈现出一种崇高的听天由命的表情，用一种缓慢的悲伤的姿势扯下那表示他军节的两个肩章。 那么就这样吧，父亲。 他伸手给莫莱尔先生说， 安心的去死吧，我的父亲，我会活下去的。 莫莱尔先生几乎要跪到他儿子的面前，但马西米兰抱住了他，于是这两颗高贵的心在一瞬间紧紧地压在了一起。 你知道，这不是我的错， 莫莱尔先生说。马西米兰微笑了一下， 我知道，父亲，你是我生平所知道的最可尊敬的人。 好，我的儿子，现在一切都说明白了。好，现在到你的母亲和妹妹那儿去吧。 父亲， 马西米兰跪下一条腿说， 祝福我。 莫莱尔先生用双手捧起了他的头，把他拖近一些，在他的前额上吻了几次，说， 哦，是的，是的， 我用我自己的名义和三代无可责备的祖先的名义祝福你。他们借我的口说，灾祸所摧毁的大厦，天命会使之重建的。看到我这样的死法，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怜悯我。他们拒绝宽限我的时间，对你或许会给的要努力 绝不说出有失体面的话，去工作，去劳动。青年人啊，要热忱而勇敢地奋斗，要活下去。你的母亲和你的妹妹要吃尽一切苦地活下去，这样你的财产或许会一天一天地增加，把我所欠下的债还清。到全部还清的那一天，你可以就在这间办公室里说，我的父亲是因为他不能做到我今天所做的事，但他是平平静静地死去的，因为他在临死的时候知道我会办到的。想想看，那一天将是多么光荣，多么伟大，多么庄严。父亲，父亲，你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假如我活着，一切就都改变了。假如我活着，关切会变成怀疑，怜悯会变成敌意。假如我活着，我只是一个破坏他自己的诺言，不能了清他债务的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破了产的人。反过来说，假如我死了，要记得马西米兰，我的尸体是一个诚实而不幸的人的尸体。活着，我最好的朋友也会避开我的屋子。死了，全马赛的人都会含着眼泪送我到最后的安息地。活着，你会感到我的名字可耻。死了，你可以昂起头来说，我的父亲是自杀的，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不可实践他的诺言。马西米兰发出了一声呻吟，但看来已经屈服了，因为他的头脑不是他的心已被第二次说服了。莫莱尔先生说，现在让我独自在这儿吧，想办法带开你的母亲和妹妹。 您不再见一次妹妹了吗？ 马西米兰问。在这次会见中，马西米兰心里还藏着一个最后的朦胧的希望，他是为了那个理由才建议这样的。莫莱尔先生摇摇头，啊，我今天早晨见过他了，和他告别过了。 那么，你们有特别的命令留给我了吗，父亲？ 马西米亚哑着嗓子问。 啊，有的，我的孩子，有一个神圣的命令。 说吧，父亲。 只有一家汤姆圣弗伦奇银行曾怜悯我，是为了人道还是为了自私，我可不能看透人的心。他的代表曾给了我，啊，我不愿说赐给我3个月的时间，他在10分钟之后就要来收那笔287500法郎的期票了。这家银行应该最先还清。我的孩子，那一个人你必须尊重。 父亲，我会的， 马西米兰说。 现在我再向你说一次，永别了，去吧，离开我。 我愿意独自在这儿。你可以在我的寝室的写字台里找到我的遗嘱。马西米兰仍旧一动不动地站着，心里虽愿服从，但却没有力量来实行。听我说，马西米兰，假如我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军人，受命去攻某一个城堡，而你知道我一定会在你进攻时被杀，难道你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对我说一声，去吧，父亲，因为延迟就要名誉扫地，宁愿死别受辱。是的，是的，是的，马西米兰说着，于是又痉挛似的用力拥抱了他的父亲，说：“就这样吧，父亲。”于是马西米兰冲出了办公室。在他的儿子离开以后，莫莱尔先生两眼盯住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伸出手去拉铃。过了一会儿，克克莱斯出现了，他已不再是旧时的那个人了。最近三天来的可怕的思想已压毁了他。莫莱尔父子公司就要付不出款的这个想法完全把他压倒了。20年来，他从未感到过这样的屈辱。我可敬的克克莱斯，莫莱尔先生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语气说，你去等在候见室里，当3个月前来过的那位先生，汤姆省弗伦奇银行的代表来的时候，向我通报一声。克克莱斯没有回答，他只是点了点头，走进候见室里坐了下来。莫莱尔先生倒入他的椅子里，用他的眼睛盯在钟上，现在还剩下7分钟，只有7分钟的时间了。真的移动快得令人难以相信，他像是能看到他在走动似的。这个人他还依旧年轻，而为了一种或许是虚妄，但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很正当的想法，快要和世界上他所爱的一切告别，放弃充满家庭的乐趣的生命了。在这最后的一刻，他的脑子里究竟在起伏着一些什么想法，实在是无法表达的。据他当时的情绪来看，他的额头一定挂满了冷汗，可是并不怨天尤人。他的眼睛一定湿润着泪珠，但却是向着天空的。时钟的针继续向前走着，手枪的保险机已经打开。他伸出手去拿起一支枪，喃喃地念着他女儿的名字。然后他放下这致命的武器，拿起了笔，写了几个字。他似乎像是和他那心爱的女儿还告别的不够似的。然后他转眼到时钟上，他不再计算分钟了，而是以秒数来计算了。他拿起那致命的武器，他的嘴是半张着的，他的眼睛盯在时钟上。当他想到扳动枪机时，那咯的一声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这时一片冷汗湿透了他的额头，一阵要命的剧痛咬紧了他的心弦。他听到楼梯口那扇门的铰链转动的声音，时钟大大的响了几声，于是要敲响11点了，办公室的门开了。 莫雷尔先生没有转身，他等待着可克莱斯说那几个字：汤姆森·弗伦奇银行的代表到。他把手枪的枪口放在牙齿中间，他突然听到一声大喊，这是他女儿的喊声。他转过身去，看见了秋丽，他手里的枪掉了下来。 父亲！ 青年姑娘大声喊道，她欢喜地喘不过气来。 得救了，你得救了！ 她扑到她父亲的怀里，一只手高高地举着一只红丝带织成的钱袋。得救，我的孩子，你是什么意思？ 是的，是的，得救了，得救了！看哪！ 莫雷尔先生接过钱袋，微微吃了一惊，因为他朦胧地记得，这只钱袋一度是属于他自己的。钱袋的一端附着那张287500法郎的期票，期票是已经签收了的。而另一端吸着一颗榛子般大的钻石，还附有一张羊皮纸的字条，上面写着秋丽的嫁妆。莫雷尔先生用手抹了一抹额头，他觉得这似乎是一场梦。正当这时，时钟连敲了11下，这震颤的声音直穿进他的身体，每一下都是一把锤子敲到他心上一样。快讲，我的孩子，他说，快讲出来，这钱袋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在米兰巷15号6层楼上一个小房间的壁炉架上找到的。 但是，莫雷尔先生喊道，这个钱袋不是你的呀。秋丽把早晨收到的那封信交给了他的父亲。啊，你是独自去的吗？莫雷尔先生在读了信以后问。 艾曼纽陪我去的，父亲，他本来在穆萨街的拐角上等我的，但说来奇怪，我回来的时候他不在那儿了。 莫雷尔先生，莫雷尔先生！楼梯上有一个声音喊道。 这是他的声音， 秋丽说。这时艾曼纽已经进来了，他的脸上布满了兴奋和欢喜的光彩。埃及王后，埃及王后，他喊道。什么？什么？埃及王后？你疯了吗，埃曼纽？你知道，那艘船已经损失了。埃及王后先生，他们发出的信号是埃及王后，埃及王后在金港了。莫雷尔倒回到他的椅子里，他的气力再也支撑不住了，他的理智拒绝了解这种闻所未闻、令人难以相信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的儿子进来了。父亲，您怎么能说埃及王后已损失了呢？瞭望塔上已经得到他的信号，说他现在正在进港。我亲爱的朋友们，假如确实如此，这一定是上天的一个奇迹，太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但是真实而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手中所握的那只钱袋，那张签了收的期票和那光彩夺目的钻石。啊，先生，可克莱斯喊道，那是什么意思？埃及王后？来，我亲爱的，莫雷尔先生站起身来说，我们去看看吧。假如这个消息是假的，愿苍天可怜我们。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